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这个过年要回家了，春运好，每人都惦记着这件事情。1月16号还有三天就要开始了，一听到这个春运呢，相信大家第一反应，哎呀，这个过年了，回家了好，这个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或者说挺期待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买不到票，这是一件很揪心或者很挠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今年春运可能有多少人，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数字哈。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说，2014年的春运客流量，这个春运它的计算方式是从1月16号到2月20号，也就是去跟回，就是两程啊，这么来算，一共是多少？36.2亿人次啊，就是全中国人，全中国人平均每人坐个3趟火车啊。这个春运当然算上了火车、飞机跟这个水运还其他交通方式，但当然大头就是这个铁路。 地球的一半人都出来了， 对 春运的 主要是什么？年轻的小两口要先回一下公公婆婆家，再回一下岳父岳母家，这样就产生了4次的。 对，这个客流量如果按人次算的话，真的是全世界一半的人都坐一趟火车的话。就是等同于中国的这个春运哈，有人说这个是春节运动会啊，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体现一下各种没节操没下限的这个方法。有小伙子哈买不到单程的车票，就买了8张车票转7趟车，最后也能够回家，号称这个春运英雄，回家英雄。 哎，我的天哪！我看了他的那段新闻哈，我觉得这小伙子简直是太智慧了。你看我这两天也是发愁，我今天早上来上班之前，我还在香港那个 怀素，他的心根本不在这儿，在他火车票那儿。 我都想，我说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是要再请一天假，是专门来排队买火车票吗？还是怎么着？我今天早上因为香港现在也可以买内地的火车票，他就专门开了一个窗口是代卖内地的。我记得我在3年前还是4年前买的时候呢，它是接受预定，没人排队的，就是你加100块钱还是150块钱手续费，你就可以非常顺利的，而且完全没有人跟你挤的、跟你抢的，你就可以顺利的买着。但今年就是说呢，你不能预定，你必须得是自己在那儿亲身的排队。 为什么不能预定？ 我也不知道，反正每个人不能买超过4张票。他说因为时值春运，所以现在呢每天窗口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钟。而且就那一个人在那买一台电脑，我想万一的一个人你要去上个厕所或者那个电脑瘫痪了怎么办？ 就在香港， 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那个速度是非常慢的。我今天早上是我去的也挺晚的，其实我8点20分到那儿，离他开门只有10分钟。我看那个窗口才10个人，我说太棒了，我一定能在买完票之后上班还来得及。结果他不对，排队的在那儿，你就看到已经打了好几个手柄了，已经100-200号人站那儿了。后来我就去问排头的那个人，我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来排的？他说天没亮我就来了呀。而且你看那些他不像是什么替人排队的或者什么黄牛了， 不是黄牛， 是真有需求， 真是自己买的，说我自己买票回家呀。我当时我就排了20分钟我就放弃了，我说这我估计我要等上一天。你想200个人，如果每个人花5分钟时间，这算是快的吧？那就是1000分钟，那得多少个小时啊？我说我就算我请一整天的假，还不一定买得着。哎呦，我就彻底崩溃了。 他这个卖票的这个设计恐怕有点问题，只有一个人卖。 这是在香港，你想也就200号人。 你睡，你应该半夜就去排，可能还有点戏。 啊，真是。那你有考虑过黄牛吗？有黄牛吗？ 我今天早上还在问 Kathy 呢，我说有靠谱的黄牛介绍吗？ 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新节目叫黄牛在哪？ 而且今年 呼唤黄牛， 香港它是加150块钱。你说真的在内地能给你找靠谱的也就是那个数吧。 对啊， 听说 对啊，这个 是 所以你说你以前预定的话也就是交150块钱 嘛， 啊，手续费。那你现在同样 给了 你花这个钱找黄牛应该是找得到的。 所以你说买票哈， 不是电视老是放，千万别买黄牛票之类的，这是什么？ 但是我们确实需要黄牛。 你说这就是逼你走上？ 不是，我一直没觉得这个黄牛，说实话有多这个有多差劲。黄牛，我觉得不要买黄牛票，主要是怕买到 假票。对 啊，这个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咱们假设这个黄牛票是真票，它就是加手续费贵一点，应不应该买？或者说这个黄牛票它是不是一个制止得住的事情？我觉得12306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我觉得所有的商学院或者所有的经济学的课程以后都应该把中国的12306的这个故事给放进去。你说咱们这个铁道还叫铁道部的时候，12306的网站就已经有了，大家当时还讨论说这到底是花了2亿还是3亿还是5亿，大家都觉得特别一个高大上的一个网站。哎呀，各种认证啊，你看现在那个识别码都已经是动态的了，你人工肉眼完全看不明白的那种识别码。但是人家黄牛软件，你一个月个人用户交50块钱，企业用户2000到3000块钱，一台电脑上能够挂20个账号，以毫秒级的速度把这个票就刷出来。他这个票比如说今天早上8点钟开票，我8点01分的时候，有的黄牛厉害的，他如果就像这个比特币刷矿机似的，这个都是我跟你说，世界迟早是要被 IT 达人统治的。这一整节的火车厢的这个车票都被黄牛给垄断了。人家的这个识别技术啊，是毫秒级就识别那个识别码，你这个人眼起码要5分钟才能够完成的这个手续，黄牛一下子就把这个所有的票都给你卡住了。好，那这个票照样就买不到，那大家还是得找黄牛买。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哈，我看所有人这个调查访问，找黄牛都是买得着票的，没有人说我找黄牛也买不着票。 给我介绍一个。 真的，我跟你说，今天得研究研究。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常在想，你说黄牛人家挣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技术活，专业活，就是你买不着的票，人家就有办法帮你买到。 其实我觉得普通百姓其实是需要黄牛的存在的，而且甚至是希望说我自己可以认识几个比较靠谱的黄牛。 是， 然后我就觉得黄牛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合法化，它就是一个代理嘛，说白了。然后黄牛 有人带你跑腿买菜买饭，这个送快递，为什么不可以带你买票呢？ 这是市场的一个可以说是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相当于有另外的一个第三方系统来帮你解决， 还创造就业呢。 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黄牛这件事情，就其实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北京的打车，就是很多打车的问题，像后来那个被叫停的一些什么滴滴打车啊，这些它的一个原理就是让你加钱嘛， 对， 加一点钱就可以。这黄牛也是一样的，我们既然可以允许滴滴打车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黄牛的存在？ 是啊，这个所以你就看这些东西最终还是市场的机制在起作用。 没有，但是我又想，虽然我现在那么需要黄牛哈，可是你想，很多人咱现在呢，你说我也是再加100块钱150块钱手续费，我觉得那没问题，只要你能买着票。关键是他有的人他可能连这个网络订票他这么一个方式他也不懂。就是我是亲身听那个在铁道系统接线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就讲，他说他接到过，他是在广铁集团，他说呢是接到过一通农民工的来电。他说呢以前只能接受排队嘛，就是咱们上大学那会儿都是去窗口排队买票的。然后接到那个电话呢，一个农民工他就非常生气失望地说，你说以前我们还能拼个体力，你说我没你那么有钱，可是我比你起得早，我天不亮或甚至我大半夜我就一直蹲在那儿买，我还买得着。但现在他说我一点竞争力都没有，你说我排队买票，我这个不懂，可能家里人一块去排队，但是现在呢上网我是完全也不懂。所以关键就是在于 你 的黄牛 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把那个全给垄断了，你知道这个多可怕，就是说3分钟就没了。而且我也是让好几个同学朋友什么的就一块在那电脑上盯着，他说不行，咱电脑可能还是太慢了。可是 人家黄牛一台电脑挂20个账号， 你又看到好像有人又抢到了。所以这个你不知道那个放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规律什么机制。 是， 而且呢现在你知道到什么地步了吧，我说我发愁我买不着票，然后有同学说我有一个门路，他说我有一个亲戚，在什么铁道什么系统里边， 一般都是这样， 一般都是这样 走后门。 对， 我说他就一定能买着，他说能。 对， 然后你听了心里其实还是觉得要真 的买 着。 这个我 其实很多黄牛就是早期没有， 他们还是有特权， 早期没有网络购票的时候，那些黄牛一定都是跟铁道部内部的人。 这个是这样，我这个有了解过，就是在比如说 一列火车这个列车当中哈，他员工或者说列车上的服务员或者说这个乘务员，他有一些乘务员保留的这个位置，那他们有些内部就会把这些位置拿出来给卖，卖了以后可能钱他们就自己做奖金了。 所以你我这个买票的过程给你什么感觉吧？就是怎么这么不公平？就你说回家本来就这么难，你从买票的，你说我也可能时间、金钱、智力上，大家可能都是有一些些差别，可是买票这事儿，你说回家每个人我都有这个需求，就为什么在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上这么多的难处？ 这个吧，我觉得哈，你看这个12306这个网站的这个推出，我相信当初弄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都觉得是好事儿啊，方便了，对不对？我现在不需要这个去排队了，我在家里就是打，其实还有电话的。其实理论上也是可以用的哈，还有这个网络订票的应该是更方便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运力缺口是摆在那儿的，你就是全中国就是那么多张火车票，但是就有比这个火车票人数，我们看到说广铁集团说他们就广州这边出发的啊，广铁的这应该是春运流量非常大的一个区域了，那也比较有代表性，说广铁这边的这个缺口就超过2亿，广铁的缺口超过2亿，那我想这个全国的，我不知道这个缺口总共的数字是多大，但是你看这个供给跟需求就摆在这儿，就是摆明了一定会有人买不到票， 这是一个供需的根本矛盾。像很多人在喷这个12306的时候，就会拿淘宝来举例嘛， 是， 就说淘宝双十一的时候24个小时交易了350亿都没问题，你为什么12306就会有问题？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是，你如果用淘宝的技术来做12306的话，它可以保证的是这个系统不崩溃， 对， 但是它的结果就是可能在3秒钟之内全部票就售空了， 对， 就是马云解决 不 了网络问题，但它解决不了的是供需根本的矛盾。 是，现在大家可以喷这个12306说他这个网站设计的很难看啊，或者说经常出问题啊，对用户体验不 好， 我觉得对，这些都是合理的批评，但是他不能够自己制造票出来，这些票的总量是这是一定的，你只能够保证说我们在有限的票里面怎么样去分这个事儿。那确实这个12306现在这个网站的出现啊，就会让那些就是大家的竞争手段会发生变化，我以前可能拼体力，甚至有的时候拼这个拼毅力，对，现在你就是拼技术，就是拼技术拼钱，有的时候那对于那些在这个方面可能竞争力比较差的，比如说农民工来说，那确实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哈。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咱们可以找这个经济学家来辩论一整个晚上。咱们回头啊来看一下铁路部门，好，中国铁道总公司给这个大家的一个3个抢票时间点，哎，这个好像有支招说教你怎么来抢票，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咱们回头来继续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 Kathy。 今天我们来说这个怎么样才能够买到回家的这一张车票。好，那在铁路部门啊，新组建的这个中国铁路总公司给大家有一个建议，3个时间点可能可以增加你抢到票的机会。第一个呢，就是在抢票之后的45分钟，也就是开票这个加45分钟这个时间，假设它是早上，这班车是早上9点钟开票，那么在9:45，如果你9点钟没有办法抢到票的话，9:45可能可以抢到票。因为呢，现在的这个售票的机制是说，你当时抢到票之后给你一个付款的时间，那在45分钟之内，如果你没有办法完成付款的话呢，系统就会自动把这个票又退出来。所以说对于我相信对于很多黄牛的这个系统来说，他一开票，他的系统马上能够把这些票都卡下来，但是他不一定能够都找到买家。那买家如果找不到，45分钟期限一到，这些票就自动退回去。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要再抢第二轮的话呢，在45分的这个时段是有效的。第二哈，说根据退票的规律，一般在当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是旅客退票的高峰，所以说你如果错过了开票的时间，开票之后45分钟的时间，等到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这还可能抢到票。第三个时间点就是开车前的1到2天，好，这个也是一个退票的高峰。当然， 这个就像所有的活动都会说啊，本活动最终解释权以这个主办方为准，或者说这个买这个卖股票的都会说啊，这个投资有风险。铁道部门也说，捡漏只是运气，不一定能够买到车票。 哎呦，我听你这么一念，我就发现我有点痛恨这些黄牛了。嗯，就是你说你把票全部给垄断了，嗯，就中间呢，他们确实就是为了钻研这个，嗯，所以很多时候你更加觉得。我就没有办法的，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样，我也不认识黄牛、嗯、然后即使你认识了，你也不知道他的那些所谓的刷票软件到底能不能行、嗯、但是更多的人如果是没有办法的话，他在票面前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是啊，这个黄牛的机制哈，也有人很好奇，黄牛就为什么一定能够买到票呢？那技术咖们就研究了一下，说这个黄牛的这个软件真的很厉害啊！你说企业版可以卖到两三千，一个月确实是生财有道。它这个黄牛票呢，它是电脑刷票，不需要你这个人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点，所以你通常一个人需要花五分钟的时间，人家可能几秒钟就搞定了。那另外呢，它一个电脑可以挂二十几个账号，它等于说你找了二十个朋友帮你一块儿再刷，这样肯定也是比你快的。第三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黄牛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大家都说一二三零六现在有一个身份证的一个信息，包括上车其实理论上都是要实名，实名才能够上车的，但是关键是他查的不严，所以说呢，黄牛利用这个身份证的这个信息生成器，然后在这个网站上就大规模的产生假身份证信息，就通过这些人头就去占这个票，占住了以后我再去卖啊，比如说樊素你现在要这张票，好，我们谈好价格，你把钱给我了以后，我前脚把这个票我取消，我退票，你后脚马上给你再买进去，所以他就它等于说是一个抢板凳的一个， 所以这就相当于说你刚才说的铁道部这个45分钟的其实也没有用了，因为它黄牛的这个系统它是不间断的去抢，就是说它45分钟退出来之后，它还是立刻抢，它保证这个票始终在它手里。 它这个只能说是一个在45分钟这个时间可能退出来的几率比较高，好，只能 也是瞬间抓一个几率。 对啊，你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傻的，你也不会去钻研到底什么时间点，它放票会你运气足够好能。捡到那些漏，就是那些黄牛，你也不会去花那么多的时间想要去研究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你说在香港其实偶尔也会碰到一些比较热销的什么演唱会啊， 对， 你就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什么刷演唱会门票的软件吧？ 因为他的这个需求还没有那么大，这个毕竟你看在广州就是2亿的这个， 你知道现在我们那些老乡的群里面哈，大家都想说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一个人买着火车票的， 是吗？ 对，就这么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买上， 找黄牛也不行。 我说后来就有一个同学他，我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他我呢是订了飞机票，他也不是缺钱，他飞机票订了，我说那飞机票你就指着飞机票就好了呗，他说我就怕呢飞到那个长沙，就是我们那边最近的机场是飞到长沙，长沙那边天气不好，他有一年就是下雪， 对， 下雪那个机场呢，我就在那耗了大半天，他说这个不划算，最好的还是坐高铁， 对， 但是高铁现在已经觉得，我就跟他汇报，我说今天红勘是那么个情况，大家心里有准备，还有别的方式，他说没有办法，那就只能用这个可能也不太靠谱最高昂的回家的方式来选择回家。最后大家结论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结婚的哈，还是年前去一个直接是必须也唯一通过飞机能到达的地方，然后年后呢你再回像我们这种必须靠火车才比较稳当的那种地方。所以你就会想，虽然大家都说春运回家春节回家你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那你现在要改变一下这个行为艺术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你必须得换一种别的方式了 啊。这个我觉得今年还有几个原因还叠加在一块儿哈，今年这个根据发改委的一个消息说，今年呢还有一个是春节相对来说比较早，那学生放假包括节前的这个探亲呢又叠加，但是我这个我心里也在念叨说，每年春节 都 差不多也都得这样，差了可能也就一个礼拜。另外呢，可能春节一个特别的，跟比如说平时什么中秋啊，或者说新年啊这种放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天气。我记得有两年是这个 冰冻的这个问题、下雪导致机场的这个封闭， 还有很多人困在公路上。 对，所以说这个交通会是一件很脆弱的一件事情。铁路确实它这个应对不同天气的这个能力要高的太多了、所以大家会觉得铁路肯定是一个保险的，包括它的这个时间上面安排很重要。今年有一个不同是除夕这天不是假期，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得事后来看哈、对这个咱们现在这个时间的安排有多大的影响。因为我在想啊，常识上来说，如果说除夕这一天放假，那我理论上除夕前一天我可以比如说晚上或者下午早点我就选择就出发了。现在除夕这一天不放假，所以说大家如果你要赶着这个三十儿回家的话，你就得除夕的这一天下午轰轰轰这都得挤出来，你这个就特别紧张。 但其实这件事情是很多年以前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我今天看了一下一点都没影响，就是三十号的票是有的就是那个一直是蓝色你可以预定、但三十号前面全部都是灰色的没法点、就说明三十号是除夕嘛、就除夕已经没有人选择在那天回家了、那 大家已经都提前了 之前都走了。 对，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以前就是这样的嘛，后来是因为、据说是天津的这个作家冯骥才他提议说除夕这一天放假、然后才放的假，但当时也引发很多人就全国就骂冯骥才，就说因为即使是除夕不放假，其实各单位也都会给大家一个软性的默认的这一天是 现在占了一天假了，还 对对，现在还占了我一天假了、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情况倒是跟以前是一样的。而且你像很多的人，比方说他要是长途，或者说他选择的是火车、要长途卧铺这样方式， 多请一天， 因为他除夕走的话，他其实初一才能到家。 对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一定会选择二十九走 啊。所以哎呀，这是中国春运，每个人这个算盘你得打得非常非常的仔细。你就想这个小哥啊，他说这个买七张火车票转八趟车，这个小哥这个人管理能力应该特别好。我觉得这条信息以后一定影响他年后回来找工作，他能够比如说每趟火车都能够接得上，我还能够考虑到不同的这个突发的情况啊，还能够这个有一个统筹安排的能力，哎，这个其实是挺高的一个水平。 他还说沿途可以带各省手信回家额外效益。 就是我最近还在想哈，你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就是你回家的套路还是跟当年就是上学的时候其实一模一样。 真是。 但是你想，不是每天都在说这个国家什么天翻地覆啊，一天一个样，日新月异的变化，怎么落实在咱们回家这么简单最基本的事情上，真的是我觉得一点改变都没有，一点进步都没有。 这件事情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说铁路真的满足了你春节的一个这个运力缺口的话，它平时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对， 你要想这件事情。 对，你如果 哎，你说美国人有春运的问题吗？ 没有， 他们是 美国 感 恩节假期 的 话，人家开车回家。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最回归到底哈，就是咱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需求？这跟中国的这个我又说了，这个咱们的人口流动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全世界都找不到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亿的农民是在自己家乡之外的地方，而且是这么远的地方长期的工作，一年可能回一趟家，这个就是一个 关键是大家还有一个习惯是非得三十得回家 对吧？但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你这个无可厚非，千年的文化传统， 你这个 不 能怪人家，你不能说啊，那你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三十不要回家。 没有，其实曾经也有过很多比方说可能春节期间有一些打工者你的工资会给到三倍啊，但即使是这样的大家也还是会选择春节要回家。 就是过年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就过年尤其是回到老家就是农村你跟亲戚走动一下拜年的时候偶尔有一两个小孩没回来亲戚就会问他今年怎么不回来他没多说几句，但是你就感觉那个语气里透露出这个小孩不懂事儿不孝顺。 天哪， 过年应该回来为什么不回来，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回不来我就说票难买，但是你想即使我火车票买不着你不是工作了吗，你坐飞机回来呗麻烦麻烦，贵点贵点呗但是必须得回来，你再不然你就坐汽车呗，汽车 对 大家说不太安全或者这个路途比较辛苦啊比较脏啊什么的但是总是有办法，如果你没回来老人家们心里一定会不开心。 那其实我觉得随着时代发展比方说当我们这代人成为老人家的时候这个事情也许就会有变化因为我们这代人现在已经有很多恐归族了就是过年恐归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春节这件事情其实看的是很淡的，甚至是有很多人比方说反感春节的时候放炮的声音影响自己休息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也许就是可能等 慢慢的这个时代发展，然后我们现在束缚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慢慢的淡去之后， 不是，但我觉得你这不能怪，不能够因为回不了家怪春节，这个不能反过来。 是，我是觉得可能这个事情慢慢的会有一些变化，就比方说可能大家会慢慢的觉得我不一定非得赶三十那一天， 啊、 我等赶一个前后，也许会好一点。 这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 这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的假期，我这个相对来说天数有几天选择的时候，但是肯定对于比如说农村的这个朋友来说，他家里的这个习俗就绑定了你在初一一定要干什么干什么，初二一定要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这个你这个是绑定了，而且人家假期也不一定能够自己选嘛，是吧？你就不能够这么要求人家。 就是可能你说的这种心态的变化，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就把这个家是在心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什么故乡嘛，不是很多人都讨论嘛，现在所谓的这个乡情乡愁它是不是有些变化，就故乡可能老人家那一代他们对于土地还是有非常深的感情， 因为有一个维系的概念在那里。 对对 对, 对, 对， 是我觉得吧，就不管你是回家是只是一个形式上，还是你真正就是说家里有感情，我觉得过年回家这都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你不是过年回家，你放在元旦回家，你放在圣诞节回家，你放在重阳节回家，这不都是回家吗？ 再一个、就是、 人一年有一次回家，我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了， 对, 对吧？ 而且你说如果说我即使不回那个故乡、在现在所待的城市，你如果把它当作家，那你觉得过年的气氛 OK 也可以，但问题就是现在很多漂泊在外的人，他似乎在外面过年呢，就觉得心里好像不是个滋味，就意思就是心里我其实没那个归属感，就我去哪儿都只是当作一个打工挣钱的地方，可能跟你心里的家那个距离太远了。不过有人说啊，他说现在你说票不好买，春运的问题其实也不单单是铁路部门一个部门造成和他们单靠他们一家能解决的问题，你就比如什么户籍制度啊，什么这些公路收费的东西啊，它也不仅仅是铁路你就一家能够改变得了的，但是这些问题每年都谈，每年似乎都没什么新的花样，就那几样，但是年年你都看不到有特别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确实让人非常伤心的事。 这是哈，这个春运每年都是一个话题，每年都抱怨，但是确实也没什么解决啊。铁路部门当然从数据上来说啊，今年我们增加了多少运力啊，这个新调了多少多少车。但是这个凡事就怕一个但是，但是你票还是不一定能够买得着。那真的哈，咱们从长远来说有什么好的主意能够不说根本的改变吧，改善一下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大家倒是可以想想，特别是在互联网的时代，借鉴之前北京打车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一点文章可以做，咱们稍后回来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楚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这个说归到底哈，咱们还是得给这个铁路部门一点这个 credit， 你说他说没有改变吗？确实也真的是有改变，比如说今年大家都说高铁票买不到，但是至少有了高铁的这个选项哈，你在回家的路程上面，以前可能特别长距离的中国这种横跨东西的这种旅程你可能就是要比如说两天的，现在可能坐个高铁你就一天了，你这样在路上花的时间就少了，你回家的这个车次啊，包括你的时间点的这个选择确实也多了，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铁路的运力就是提高了。好，那包括另外的在其他的选择方式，比如说开车回家的飞机的这个回家的，这个确实也都是多一种选择。所以你要真的我们拿过来跟几年之前来比呢，确实是有改善，那根本的问题也这个确实也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一个事实啊。但是咱们这个一味的说靠铁道来解决呢，恐怕也不是一个办法。我就在想呢，你看北京的这个打车难，打车难，大家就用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方法，用一些打车的软件啊，还事实上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我觉得以后可能说在铁路如果说买不到票的话，大家拼车的这一点，拼车是不是说可以大家有一个通过网络有个更好的效率上的运用，我能够尽量的把大家都集结到一块，然后我们有一个拼车的这个选项，因为拼车相对来说你这个选择权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不需要看这个机场的脸色或者 是说买这个火车票，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选项来着， 就是要公路是吧？ 对对对， 公路，这个公路我也坐过，你说我这回家多不容易，我这边什么方式我都尝试过， 海陆空都试过。 公路呢，就是从广东开到江西，它是高速路。但是你一碰上春运，什么事儿都不一样。 嗯， 处路上那个车多的呀，我记得我讲过的吧，就是你，我记得有一天有一次是晚上，但是你看到根本就是不夜天，就整个天空是灯火通明的，而且 车灯照亮的吗？ 车灯照亮的，而且你会看到高速路上的两边，你想见的什么都有，就是各种奇葩和不雅的，因为大家实在是想方便也没地儿去， 没厕所， 而且呢很可怕的，这个我也算了，我都讲了吧，就在那个服务站里面，脏到呢你都分不清这地上到底是水还是尿，你知道吗？ 这么可怕， 而且很黑，所以说你，哎呦，我说这个春运实在是太考验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了 啊！就把人就打回到非常原始的状态，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不敢想象。所以说现在公路又被人批判说也不太安全嘛，就是你也确实因为大家回家的心情都非常的急切， 是，而且容易 追 熬夜开车 啊，什么车祸呀，这些也每年都能听见， 是 很多的时候呢，你春运回家，你一回到家，你就整个事情的味道都变了。 对，你说公路这件事情，其实铁路也是这样的。你如果是买站票的话，你其实也是很痛苦、很不体面的回家的，大家都是一样的， 没有尊严的活着， 没错。 是哈，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实名购票的制度哈，也有网友去挑战，或者说去测试它有什么样的漏洞。那就有在福州的这个网友就发现哈，虽然说要登记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号码，但是你的名字呢可以随便选。有的人呢就以什么庆丰包子铺啊这样的成功的买到了火车票，并且呢成功的上车还下车，就成功可以坐，就证明呢这个系统的设计有漏洞。那么黄牛呢，他确实就可以用很多假的这个人头的信息帮你订到票啊。这个可能我觉得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呢，12306确实还可以去改进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铁路部门应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因为全国有太多的人通过黄牛去买票，而且我必须要通过黄牛我才能够回家。 而且我一直在想12306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应该挺感谢黄牛的，给他们减轻了不少工作压力。 应该是不是说有很多这个接线员就是电话的， 对啊， 一接来电话就已经是，就可能是他在网络买票买不到的怨气，他打电话向你发泄， 说 有骂 一个什么 黄牛还 发泄的， 黄牛可能客户服务的态度什么的可能质量还好一些， 可能还送票上门。 对啊， 这个铁道部他们也是想过很多办法，怎么样去缓解。当时应该是多年前了，零一年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薛兆丰的人吗？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用涨价来解决春运， 这个现在也有。这个一向爱感言的毛于是也说了， 对，这经济学家容易，经济学家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个是一个市场供给的一个关系嘛，那你要通过价格来调节这个问题，那你就涨价。 当时他是有一个历史的，就是2001年的时候呢，是由这个薛兆丰他先提出来，当时的运输部门涨价理由有三个，他说调节客流、打击黄牛和成本上涨。但是随即呢就引来巨大的质疑嘛，不是很多人就申请什么行政复议啊，就质疑他们这个2001年的春运的时候上浮的这个票价的行政行为，就包括有一年两会，好像金英丹他们一伙的这些全国政协委员还提交了提案，就是说呢，你上浮这个票价只是加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负担。 对， 但是其实呢一涨价之后它的客流量真的立马下降，所以这个是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的话，可是呢就在大家纷纷反对的时候，不是又回去了吗？在2007年的时候，铁道部当时讲，他说呢1993年开始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的涨价制度废除，因为之前是有一些地方是在试点的，93年开始实行。那么铁道部废除的原因说是为了惠民，当年一停止马上又回升了7.53%，我看到的数据。后来就包括 Cathy 讲的毛于是啊、吴敬琏，他都对这个涨价制度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薛兆丰，他讲这么一段话，其实是可以去思考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办法。他说呢，一个市场本来就能解决妥善解决的问题，你放大到社会大讨论和官僚机构那儿，会产生多么糟糕的结果。推动这个糟糕结果的有蹩脚的学界， 也就是那些谈论需求刚性的思考者，有不负责任的舆论，也就是那些声称同情穷人却忍看他们狼狈不堪甚至陷入危险的观众，有敷衍了事的体制，也就是那些明知无效而硬让实名制上马的官员，还有以偏概全的媒体，也就是那些突出报道某些人幸运地买到原价票的记者和编辑。他这一番话其实点出了很多的问题，就现在仅仅是看到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的受者，但是受者到底施者是谁，很多很多的原因 是啊，这个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有的人认为买票是一个技术问题，有人觉得买票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人觉得买票是一个历史问题，所以这个混在一起是容易出现很多的矛盾。 对，然后再说回到这个12336，也是像大家，我觉得也是媒体也好，然后这个所谓公知也好，大家对12336的攻击也很多嘛。然后但其实媒体或者说公知，他们都是从一个站在一个社会或者说民生的角度来说12306，就有一些技术人员，像有一个淘宝的以前的工程师，他就认为，他说他曾经也是对这个12306的系统嗤之以鼻的，他现在觉得已经几乎是一个奇迹了，因为我们当时听的是12306投入了3亿，我们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多钱就干出来这么烂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有一个对比，可能让我们这些不太懂技术的人会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就是咱们这些文傻，人家是李聪哈， 就说这个百度一年的这个研发费用还不带硬件就有10亿，所以你这样对比一下，就可以对比到12306，它每天的它的这个使用量，在春运期间使用量绝对应该不亚于百度，对吧？ 所以这个有一个网上非常没节操的，有一个号称是12306的宣传片，其实应该是一个抢票浏览器的一个推出的一个宣传片，给12306下了一个标题，叫做“烂非我意，上请随意”。 哦，就是一只脱衣服的那个女孩。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12306，哎，我就是这么着了，我也很努力了，但是我就是没办法搞定这件事情， 这确实不是12306能解决的问题， 这确实哈。但是你要说到刚才就是薛兆丰的这个意见，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些问题，就是在今天中国，其实除了市场的逻辑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逻辑，在技术上面看起来能够轻而易举解决的问题，你放到其他的层面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比如说涨价的这个问题，如果在很多这个经济学家看来，涨价确实是一个最显然而且应该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但是然后从技术的这个支持者来说，哎，12306这样的网站，或者说我把它做一个改进的版本的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但是它往往在我们这个大的这个社会里面产生其他的问题。比如说12306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造成了那些农民工他连抢票的机会都没有。那包括涨价的问题，我觉得这又是放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它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含义就产生了。所以在今天这个铁道的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哈，如果真的要有一招能够解决的话，就是咱们的这个户籍，如果说能够有一天有朝一日能够废除的话，恐怕这样的问题就会真的是没有了。你就像如果咱们今天的很多打工者，他就真的把家安到了他打工的地方，那不就不存在回家的这个问题了吗？就不存在长途回家的这个问题了吗？ 但是他一人可以安到那个一个比方说大城市，可是他的 整个家族 没有啊，所有的家族啊怎么办？ 至少他有这个，他至少有这个选项，他这个选项他有可能慢慢的把家里一点一点的就搬过来了，那我以后可能就不需要每年就回去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啊，说一千道一万啊，你说 我有一个比较技术层面的想法，但是我现在看到就是很多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我就觉得说我们刚才说到农民工可能现在因为12306抢票导致农民工就失去了很多机会，那我们可不可以说铁路每年它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调查，或者说是一个抽样的统计，比方说它应该把多少票是放到售票口去卖的，然后有多少比例的票是放到网上卖，有多少比例的票是放到电话系统卖，这样是不是让这个变得更为有效一点？ 但是黄牛它都可以把你票给抢过来， 是那倒是。 哎，好了，说一千道一万，我今天一直在唉声叹气啊，也确实问题非常复杂，但是最后 不是，但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找黄牛， 找黄牛，好，请有靠谱黄牛主动联系我， 私信联系 凤凰 U Radio 中横线凡速微博私信啊， 请黄牛主动找凡速联系业务。 好，中国这边在春运哈，其实泰国也是过春节的，但是不知道这个泰国今年的这个春节哈会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因为泰国的政府反对派宣布哈要开始封锁曼谷了。那之前的这个反对总理英拉的这个抗争呢，是因为泰国国王的生日诞辰啊，泰国全国庆祝，所以说呢短暂的停止了一小段的时间。那现在呢又重新回来了，反对派说要封锁曼谷，切断政府外的这个交通啊，包括之前也干过的这个供水跟供电，就是要实行一个瘫痪的战术啊。那当然了，在反对派看来呢，这是他们唯一的斗争武器，在支持者看来呢，这就是无政府、无秩序、不讲法律啊，也是在一个泰国宪法框架之外所做的这么一个政治的斗争。但是泰国的这样的巨马呢，现在你看是这个泰国的这个民主党哈挑战这个维泰党，那以前呢可能是反过来哈，黄山军又挑战红山军，红山军挑战黄山军，所以说这个戏码的角色呢，双方经常是在不断的变动。那我也听到不少哈中国的专家说啊，这说明民主制度是行不通的哈，至少在泰国是这样，因为这个泰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这个民主制也是行之有年了。那各位觉得呢？各位觉得这个暴露了，或者说给你在这个制度的层面，泰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上面啊，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哎，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泰国的，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民主模式，它是行不通的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谢谢 Cathy， 谢谢。 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泰国的抗争行动政治僵局进一步升级，马上就要上升为封锁曼谷了哈。我前段时间有不少的朋友一直在问说，过年期间能去泰国旅游吗？ 其实似乎现在看起来好，就是只是在示威的地方。 但是这个不是没有先例哈，之前的泰国的政治局势曾经导致这个反对派封锁机场，导致当时的这个泰国的旅游陷入瘫痪，所以说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出门在外如果遇上这种不可测的情况的话，一定会是影响你对当地的这个选择的。那在咱们更加宏观的层面哈，泰国的政治的这个问题也是闹了好多年了，到底在当中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教训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功能。梁先生， 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泰国的政治动荡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教训吗？ 我觉得泰国之所以陷入这种这个恶斗的这种怪圈啊，跟它的这个发展阶段，跟它的那个政治结构是有很大关系的。它的发展阶段的话呢，就是呢现代化的发展的话呢，这个造成了这个社会利益的这个分裂。而这个它的政治架构的话呢，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权威好的政党能够的话呢协调这种这个利益的这个分裂。相反的话呢，是采用的话呢这个街头政治这个争斗的办法。这种办法的话呢，绝对不是解决这个利益社会矛盾的一个好办法。这个什么呢，这个现在反对派就是呢又提出来的话呢，这个没有共赢。如果说一个社会没有共赢的话呢，那么的话呢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就是在这个社会利益分裂的情况下呢，必须得有政党能够拿出的话呢协调社会利益的政策来，这个一凝聚呢社会的共识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呢，你上我就反你，是吧？你上这个红的上黄的反，黄的上红的反。有宪法不尊重宪法，有大选不尊重这个大选，而且呢又扬言呢没有共赢，这样的社会的话呢必然会进一步的陷入恶斗。 好，谢谢梁先生的意见哈，非常的这个全面的一个分析。的确，这个政治哈，有的人说政治的最大艺术恐怕就在于妥协。一个宣称自己不会妥协的政治家呢，恐怕这会有一点问题。 是，那除了这个民主领袖之外哈，大家再说说是不是对于这个民众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期待啊？ 是 北京的 于先生哈，于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于先生是安徽的吧？对吧？ 安徽省是 啊，对对对对，安徽的于先生，您怎么看呢？这个泰国的局势给您有什么启发？ 我认为两派都不存在什么民主不民主，不管是红三军还是黄三军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是真正为了泰国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局着想，都是想打着民主的旗号，争夺泰国总理的权力宝座。数天领导的反对派的目的就是找借口把现政权领导人英拉推翻，自己当总理，这是权力的欲望，都是拿着泰国民众的生命和国家稳定当儿戏，两派都是一屁股的屎，要我说应该是各打五十大板。好的， 嗯，哎，好，谢谢于先生。于先生觉得这个两派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其实呢，这个所有人都号称自己代表人民哈，但是人民究竟是谁哈，到底是哪一个，有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泰国的红衫军跟黄衫军呢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人数都不少，自己都号称呢自己是泰国，哎，真正的泰国老百姓，但是呢这个表达出来的意见或者说他们的利益呢又常常出现一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好奇啊，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好，北京的赵先生打起电话来了。 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泰国的问题？我想您一定有话说。 啊，我这回啊，我就给大家说点实话吧。因为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受这舆论特别影响特大，包括那两位同志典型的中国式发言，完全是站在自己想象是吧，把泰国人民当傻帽是吧，怎么可能啊。我呢经常去泰国，泰国这个问题啊特别复杂，咱们国内报道不全面，因为什么呢？因为英拉他信家族比较腐败，知识分子比较反对，完了呢，但他们的政策上呢，又给农民提，就是红衫军，就是说英拉家族给农民提供粮价、什么医保等等，反对派呢就说你这样的财政加大，最后的终归呢，国家倒霉是变相的买票。 嗯， 最关键的是一点，国王和军队表面上中立，实际上站在黄衫军一边，所以英拉根本指挥不了军队。如果要能指挥军队，能有今天这事儿吗？最可笑的是，很多人都等着军方政变，而且军方呢现在不敢政变，为什么？怕国际影响，所以出现了现在泰国这种无解。而且今天呢，我泰国朋友说的，他们堵路呢已经得罪了很多人，白衫军也出来了，反对这么干，人没那么多。 嗯， 现在呢最尴尬的是中国政府。咱们现在的像泰国、柬埔寨、缅甸、老挝这些政府啊，都提供了大批的援助。一旦他们下台，这些投资怎么办？要不然还得继续给反对派继续援助。所以我老百姓别的想跟着瞎起哄，这小编也不懂，出这样的题，可笑是吧？我也知道我的发言也不会上晚上节目，但我想跟老百姓说点实话。 嗯， 你想想，咱们这转基因如果让游行，你看这非得把这底儿给掀了，这。就说这么多，谢谢。 哎，好，谢谢哈。这个倒是，我觉得从赵先生发言看来哈，咱们今天选这题，说实话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至少你看赵先生有那么多非常宝贵的信息，或者很重要的内容，都是通过这样的机会讲出来。 这个赵先生大实话，反正我是挺爱听的。好，上海的吴先生 啊，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泰国的这么一个情况？给您的一个启发是什么？ 我认为呢，这个民主制度是不会出现问题的，问题是少数人利用民主制度和部分民众对县政府的一些施政举措的不满情绪，以期达到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目的。泰国的街头运动长期来已经形成了这种抗争模式，这可能和他们的社会文化等背景的因素有关系。 嗯， 所以公民要十分珍惜有自由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的权利，并运用恰当，更不要被他人利用。 哎，哎，这个吴先生，谢谢哈。这个吴先生表达了这么一个愿望，希望能够不被他人利用。但是每个人都 不觉得自己是在被他人利用，说实话，不管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被不被利用不是大家自己能够判断的。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请您发表意见，泰国的局势您怎么看呢？ 这个我认为啊，这个泰国的这个游戏什么红三军蓝三军这种啊，就是这种民族啊，就是其实就是典型的一种利益型的民族。一个政策不可能所有的团体都能享受到这个政策的得利，那么一个政策下来以后呢，有的人能得利，那不能得利的人呢，就以这种民主的这种方式呢就要挟，那么这种政府呢，这会这样的这个民主如果发展下去呢，就是一种民族势力的一种典型的这种方式方法。 嗯， 我们中国要引起违建。 嗯， 这种民族我们不喜欢，不能够。 好，谢谢。好，江苏的赵先生说这个是一种劣质的民主。那这个我相信他的意思应该说是有人绑架了这样的一种民主制度。刚才北京的赵先生我觉得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泰国的这个政治体制还有国王跟军队的这个立场非常微妙，大家之所以会僵持不下，很多很大的程度上在等待国王或者军队表态，因为泰国的军队的最高的指挥官啊，这个是泰国的这个陆军总司令哈，这个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呢他理论上效忠于国王，但并不服从于总理，所以说总理呢，英拉他要指挥军队，他指挥不动。这个也是泰国军队在历史上发动过38次政变，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现在也非常多的人在重新的思考哈，说到底民主呢，它是要有什么样的质量和形式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的民主？那当然，我们也相信现在泰国的局势，它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有一个非常明朗化的表现。但是我们也会为各位持续的关注，也请大家继续来关注。 好，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 再会。